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新内裤。 中午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女神主播，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忙了一个上午的你，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间。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真好梦，走个热闹楼上也比比光在动工，这个城市是否太过激动，一堆压力没放松，难怪脸色有点崩。我们的真假 身份到底多尊贵，是否该享有永远的地位，无休无止的索取再索取，我看到他的生命已耗尽，教科书里面美丽的图文象征着不堪一击的权威，孩子们热衷于秘密之旅，因为表面的永远不是内心，是谁看到这一切，是谁爱制造这一切，是谁呀？哪天才能等到你的回答？为什么总是睁不开眼睛？为什么总是不敢深呼吸？ 为什么总是那么的拥挤？这一切早就没那么神秘。教科书里面美丽的图文，象征着不堪一击的权威。孩子们热衷于秘密之旅，面对表面的永远不是内心。是谁看到这一切？是谁呀？是谁制造这一切？是谁呀？ 哪天才能等到你的回答？ 书里面美丽的图文，象征着不堪一击的权威。孩子们热衷于秘密之语，因为表面的永远不是内心。是谁看到这一切？是谁呀？ 哪天才能等到你的回答？ 我只愿能与你紧紧相依相偎，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无法入睡，因为我心中疲惫，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觉得意乱心灰，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请不要让这一切变成过往。

生活里面的慢慢才知道很多东西只能拥有一次，慢慢才知道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呢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有可能什么都不是，慢慢才知道手机是别人有事找你用的，并不是为了给你交流感情的，最后慢慢才知道快乐常常是来自于回忆，而痛苦常常来自于回忆与现实的差距。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沉默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那片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怕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城市呀、啊。

经，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哦哦、 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般脸拒绝，又怕再伤心， 我们错了有互相的安慰，彼此打击 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oh, oh, oh, 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哦哦、 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我给的咖啡的时间 是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的人忽然沉默的危机，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句、啊、 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段远拒绝，又怕再伤心， 我们怎么我互相的安慰彼此打击， 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私属居住空间，让雨水相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深深是雪中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我们有爱的 生命早已经发生了混乱，忘记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青春一直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下生命早已就爬上来，忘记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祖先唱了千万次，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日月轮回依旧，花开花谢依然，多少青春继续不悔，立下埋葬地为只有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黄花岗的灵魂，他们地下有知能否原谅我们？天下生命早已就爬上来，忘记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有些爱耻于齿间，掩于岁月，我喜欢来日方长的人和不堪回首的人，把他们的生活弄得意味深长，不要因为别人心软就肆无忌惮，欺骗和背叛永远是最让人痛恨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底线，心软只是因为别人心好，等哪天心狠了，就算你把心掏出来，只怕为时已晚，一定要善待身边每一个人哦。 恨我爱我宠我迷我醉的一次，想你怨你等你忘你到现在为止，忘了我的过去我的名字我们的事，忘了我像个孩子也忘了要你跟我的名字，看我爱我宠我问我今想你怨你等你还你爱不完的痴，用完我的温柔我的一切我们的泪，女人的情绪的男人的坚持，不再为了自己多做解释。 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健康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一零三三，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新闻特写，为党旗添彩，不负党员使命，为党旗增辉添彩。新集镇供电所以党员志愿服务、党员建功行动为特色建设方向，通过组建党员服务队，让农电服务工作放射出熠熠夺目的党员风采。电代煤是我市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由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这一工作中关于树障的清理难度非常大，需要细致耐心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党员服务队主动地承担起协调任务，积极与村干部沟通，通过户户走访、家家协商，把政策讲到了群众的炕头上，把宣传做到了群众的心坎里，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保证了煤改电工程的顺利开展。在新农村建设上，党员服务队对新农村项目坚持提前介入，对供电方案设计、施工与土建进度实行无缝对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电力保障。在助推农业发展上，将供电服务延伸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电力支持。在促进新能源建设上，党员服务队伍采取专项推广、培树亮点工程的模式，以成功案例引导行业电能替代技术的应用，大力推动电能替代项目实施，促进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的占比不断提高，把巩固深化农村用电安全管理成果与党员建功行动结合起来。新集供电所党员服务队伍创造性地开展了三个一农村用电安全活动，即入校上一堂用电安全课，送一张用电安全宣传片，进行一次家用电器绝缘监测示范。三个一行动极大地提升了群众安全用电意识和安全用电能力。如今无论是推进规范化管理、标准化作业，还是电力现场施工、服务抢修，无论是田间地头的电力设施维护，还是群众家中安全用电的检测指导，都会出现共产党员的身影。新集供电所党员服务队已经成为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成为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样板和典范，成为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样板和典范。党员服务队队长、新集供电所所长陈立民表示，党员这个称谓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更加有一种敬畏，有一种约束。敬畏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行为给党旗抹黑，约束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为党旗添彩。市第六中学是地处段甲岭镇的一所农村初级中学，通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成为一所设备设施齐全、环境整洁优美的楼群化寄宿制初级中学。为了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该校采取骨干老师引导、龙头课题带动的策略，有50多位骨干教师先后承担和参与了1项省级、3项廊坊市级、4项三河市级科研课题的研究，课题研究取得了省市级科研成果4项，发表国家省市级论文20多篇。同时，市第六中学坚持以公民道德行为规范教育为基础，以行为习惯、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为养成教育重点，真正实践着让学生拥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健壮的体魄、优良的成绩的成长目标。通过校会、主题班会、国旗下演讲、新生军训、宿舍内务管理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常规教育，利用读书活动、观看电影、电视等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努力促进学生成长为自尊、自信、自强、自爱的小公民。学校还开展文明礼仪、保护环境、面对挫折、孝道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学生文明公约，树立当代中学生的文明形象，构建和谐文明校园。该校的成绩也得到了廊坊和三河两级教育系统的认可和奖励，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相应的荣誉，在第11届三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活动中获优秀组织奖，在市中小学艺术节优秀书画评选中获优秀组织奖，在红领巾环保行动绘画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先后共有五人次获得廊坊市德育先进个人称号，两人次获得廊坊市模范教师称号，16人次获得三河市优秀园丁称号。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进全民阅读，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日前市文广电局与扬庄镇联合开展美丽扬庄小学生诗词诵读比赛。此次诵读比赛汇集了扬庄镇五所小学的30多名优秀学生，通过配乐诵读的形式，分别对《沁园春·雪》《满江红》《水调歌头》等文学经典篇目进行了诵读。通过此次诵读比赛，不仅让学生们重温了历史，追溯了文化，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敬仰之情，同时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课程，激发了学生们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阅读，读好书，好读书，营造出了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监察局、三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开招聘正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的公告。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精神》，根据我市《关于加强镇开发区综合执法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镇综合执法工作人员。一、招聘原则和方式，坚持德才兼备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考试审查基础上择优聘用。本次招聘工作采取统一招聘方式，由市监察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织实施。二、招聘人员性质、任务及待遇。一、招聘人员性质，所有招聘人员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人员性质为劳务派遣人员。二、招聘人员任务，行使乡镇的规划监察和镇容镇貌管理权，协助国土、环保、安监、食药监、民政、林业等部门开展执法工作。三、招聘人员待遇，所有聘用人员待遇按照三河市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人员暂行办法三河办2016/63号文件精神执行。三、招聘人数和条件。一、招聘人数，公开招聘镇综合执法工作人员330人，男女比例为9:1。二、基本条件，一、具备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男队员35周岁以下，女队员30周岁以下。二、退伍军人优先录用，学历不限，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三、各镇原有临时工在本镇工作满2年以上，本着自愿和双向选择的原则优先录用。四、具备高中以上学历。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一、曾受到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的人员；二、曾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的人员；三、涉及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四、有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记录的人员；五、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人员。六、凡是已参加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公开招聘且被用人单位录取的人员。四、报名方式、报名材料，报名时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军人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蓝底正面2寸彩照5张。报名时间2017年7月4号至7月7号。报名地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5房间。 咨询电话03163215164。本公告由公开招聘镇综合执法工作人员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三河市监察局、三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7月1号。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冬病夏治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一个富有特色的重要方法。燕达医院的三伏贴是一种由传统中医的治疗法结合针灸、经络与中药学，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经由中药对穴位产生微面积化学性热性刺激，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贴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正逢时，燕达医院中医科预约电话03163306047 330-6047。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G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新内裤。 每天在节目中一起分享怎么样可以使自己更加漂亮和健康，当然希望我们提供的一些资讯呢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的帮助。我是玉泉女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找到我，告诉我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是对每天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心得。记得我的名字玉泉主播，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 堡垒远早已风化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冷透。曾和你相爱如天灵难为的头条，为何已被这变成轮回的烦恼？爱如那长啸的海潮，褪去时漂流，我的心不再计较。亲爱的，是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却不停地摇。我怎么才能更像你的爱情多美丽，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

时间看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我常安静不下来。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都想做一个大赢家，那仔细想一想，要想赢那就一定不要怕输，不怕输结果未必能赢，但是如果你怕输结果一定是会输的。人们常常觉得准备的阶段呢是在浪费时间，只有真正的机会来临而自己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真的是浪费了光阴。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到永远。在海角天边， 走得太远，拉断了我的视线，给我一点痕迹，让我还能看见你。是不是如你所言，终于我只能放手，留不住的爱情，你让我怎么强求。有我在故意，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你丢下的回忆逗我伤心，如今还在意。忘了你谈何容易，世界变得冷清，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忘了你谈何容易，人还是伤了心，时间越是无情，是你不在乎的神情。终于我只能放手，留不住的爱情，你让我怎么强求。有我在故意，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你丢下的回忆逗我伤心，如今还在意。你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我忘了你谈何容易，人还是伤了心，时间也是无情，是你不在乎的神经。忘了你谈何容易，还是伤了心，时间也是无情，是你不在乎的神情。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1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廊坊雷阵雨32度到23度，首都北京阴有雷阵雨31度到23度，临近的天津阵雨32度到25度。

要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的坠。我希望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生命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更好，燃把火在心里烧。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从不你到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已无可救药却停止不了。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生命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更好，燃把火在心里烧。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从不你到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已无可救药却停止不了。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自己的生命观，我有我的，你有你的，互不干涉。只要我能，就能感化你；如果不能，那就认命了。善待不喜欢的人，并不代表你虚伪，而是意味着你内心可以成熟到容纳这些不喜欢。其实最好的生活呢，就是有人爱，有事儿做，剩下那些不快乐，自己完全可以治愈的。 夜色暗淡，灯火闪烂，生活还依然。在这陌生的巷子里，背包的人像是一道风景，在这边境再次开启深埋的记忆，海风捎来彼岸的你无声的叹息。时间被寂寞啊拉得好长好长啊，像伫立在路灯下的影子，没有尽头。这星空多美啊，银河刻画一个容颜，我在戏中笑着你。 真实的谎言让我找你。 伤了他，还是他爱得太傻？情话总是让人相信等待， 那里有意外， 结局多凄美啊！真实的谎言让人着迷，我在戏中客栈里，亲爱的你在哪里？我想念 是爱，我不会形容。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就你们跳出来，就算甜蜜吧，啊，甜过了，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就你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吧，啊，甜过了，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在生活里面充满了种种机会，有的时候机会需要我们去寻找，让我们鼓起勇气，运用智慧，把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分钟，每一秒，创造出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生。事实上，这个世界不符合所有人的梦想，只是有人学会了遗忘，有些人却一直坚持。 也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我爱，让我变得看不开。我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不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收不回。最坏都拆，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给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会明白。Oh, I让我变得看不开，我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也收不回。 支柱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闻整点听整。